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十七章。犹大的罪是用铁笔记录下来的，用钻石尖刻在他们的心坎上和他们的祭坛脚上，好叫他们的子孙记得他们在高冈上、青绿树下和平原的山上设立了祭坛和神墓。你的财产和所有的宝藏，我必使人掠夺，以抵偿你在全境内犯过的一切罪恶。我必由你手中撤回我赐予你的产业，叫你在不相识的地方给你敌人为奴，因为我的怒火已燃起，将永然不息。上主这样说：凡信赖世人、以血肉的人为自己的被帛、决心远离上主的人是可咒骂的，他必像一株在旷野中的蛏柳，即使幸福来到，一点也不觉察，只住在旷野干燥处、满含盐脂、无人居住之地。凡信赖上主、以上主做依靠的人是可祝福的，他必像一株栽在水边的树木，生根河畔，不怕炎热的侵袭，枝叶茂盛，不愁旱年，不断结实。人心最狡猾欺诈，已不可救药，谁能透视？我上主就察人心，考验肺腑，依照个人的行径和作为的结果给人报酬。谁不以正义积聚财物，就像一只折骨，腐化不是自己产的卵，中途必要抛弃，结果还是自己糊涂。我们圣所的地方，从起初就是设在崇高之处的光荣宝座。上主以色列的希望，凡离弃你的必要蒙羞，上主，凡远离你的必被记录在地上，因为他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。上主，求你医治我，我必能痊愈，你拯救我，我必能获救，因为你是我的荣耀。看啊，世人对我说，上主的话在哪里？让他来吧。至于我，我没有强迫你加害，也没有愿望灾祸的日子。你知道，凡出自我口的都先向你面陈过，请你不要成为我的恐怖。你原是我患难之日的避难所，愿迫害我的人蒙羞，而不是我蒙羞，愿他们惊慌，而不是我惊慌。请你给他们招来灾祸的日子，以双倍的毁灭消灭他们。上主这样对我说：你去立在犹大君王出入的本雅明门前，立在耶路撒冷各门前，向他们说：犹大的君王、全体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及凡由这些门进来的，你们聆听上主的话。上主这样说：你们应该小心，不要在安息日担运重载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，不要在安息日从你们的家里搬运重载，不要做任何工作，却要按照我曾给你们祖先所吩咐的圣化安息日。他们不但不侧耳倾听，反而应着景象，不愿依从，不愿受教。假设你们认真听从我上主的断语，在安息日不将重担搬进这城门，却圣化安息日不做任何工作，那么坐在达卫宝座上的君王和王侯便会乘车骑马，与自己的公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从这城的门进来，这城必永远有人居住。人们从犹大各城、耶路撒冷四周、本雅明地 平原、山地和南方前来，带着全燔祭、牺牲、素祭和乳香，在上主的殿里奉献感恩祭。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我，不圣化安息日，反在安息日担负重担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，我必在城门口放火，叫火吞灭耶路撒冷的宫殿，绝不熄灭。